据首尔的各家媒体报道，在南朝鲜人民为要求弹劾朴槿惠而一直积极展开群众性斗争的情况下，宪法法院于3月10号宣告了弹劾朴槿惠。自从南朝鲜国会在去年12月9号通过一项对朴槿惠的弹劾案以后，宪法法院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审理，并在这天通过8名审判官的全体同意作出决定弹劾朴槿惠。由此，朴槿惠在任期期满一年之前被罢免总统职务，今后将作为一个普通罪犯接受全面调查。